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今个礼拜系啲算，其实我犹豫咗好耐，就系呢个题目算唔算系 Otta 文化咧？似次文化多啲啦，算唔似咧？而家呢年头都算似喎。 有几次先？我都系嗰句啦。 我 燃烧烟草或类近嘅嘢，去达到呢个舒缓或者兴奋作用。呢一嚿嘢讲紧有咗几千年啦，其实。 唔系，我仲唔系应该讲咧，可能因为我本身我即系先申报先啦，我就唔食烟嘅。但我前几听电台节目，我先发现咗一样嘢，有叫三手烟呢样嘢。其实所谓三手烟就系、是、你身上嗰五层 残留啊嘛。 而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屌！我当年喺机铺唔知闻几多啦。我每次我翻到屋企，我妈又叫我， 唔系净系讲人，系环境残留。 我啲惯晒啦，已经。不过呢个就唔系，呢个唔系重点啦。呢啲咁嘅机铺文化，当年每次去完机铺之后，我阿妈：你又去机铺啊？ 系咪？我都系嗰句啦。呢、這个咪就系同你讲紧，烟民对非烟民嗰种继续地一个使用合法商品嘅一个社群，因为佢已经越嚟越弱势啦。所以啲讲句啦，我谂我哋啲烟民咧，迟啲可以整支唔知什么彩虹旗之类咁样嘅嘢，可能二创下佢啦、嗯。我哋都变咗要去维权噶啦。 不过依样嘢就日本就比较好啲啦。 呢、這个就系日本可爱嘅地方，即系阿杰叔，你同我搵我讲啊，即系我系老师法啦吓，你都唔介绍。 系，收两 个。好啦，即系去你同我倾嗰阵，我第一件事就谂得好简单样嘢，讲得日本。嘅吸烟文化，或者应该话个社会对吸烟小众嗰个处理，其实系我觉得系世界第一流嘅。跟住唔系纵容吸烟，唔系纵有任由，跟住唔同话旺角嗰种去到好近年先识得去搞埋啲禁烟城嗰啲扰民措施，而系我第一样推崇嘅就系、是。分烟法，即系其实唔系法例嚟嘅，即系其实所谓嘅分烟 rule， 即系分烟 rules 啊，系、地方政府对烟民同非烟民嘅分隔措施。即系好简单嘅嘢，香港、台湾，甚至而家旺角跟水尾，就学好多所谓嘅欧美先进国家。嘅所謂德政就係同你講全面公眾場所禁煙，禁到一個地步打橫打掂。我喺即係商業樓宇，我嘅私產裏面食煙都係犯法嘅。我而家錄音行出去食煙都係犯法嘅。邏輯上你揾個控煙辦上嚟拉我啦。咁但係調翻轉頭， 日本都係喎，其實 唔好意思，日本梗係唔係啦。日本反過嚟係同你講你真真正正滋扰到冇办法避开嘅人，佢先至去喺嗰度着墨。所以点解会有道上日烟禁止，即系喺街上面禁止吸烟？ 我因为我听过，应该系唔系好多条街啫。 唔好意思，廿三区好似已经全禁。因为我当年就同你讲，廿三区好努力地搞紧，但系逐个区睇住佢死嘅，即系我好记得嘅系啊，我终于去咗一个可以食得烟嘅区啦。跟住而家搞下搞，扑你一街又系禁咗烟，哦又系禁咗烟。 等我先闻一闻先，咁、你想住去蕉岛咧？ 算罢啦，唔系蕉岛唔系廿三区啊，叔。 先所以就系闻到去到市又点咧？ 未去到十三市。我旧年 exactly 我系有刻意地去留意呢样嘢嘅。朝岛又好，我去到即系呢个即系东京西部嘅十三市之一啦吓，朝岛市啦吓，基本上都唔系咁多地方去到完全禁烟嘅，即系街上各样。咁你话去到静冈就更加之系少啦。 因为你咁讲，我会咁问就系、是。你香港梗系，香港条街有冇烟头，你只可以知道有人食烟。但系喺日本，就算有以前有街有人食烟，都唔会在家掉烟头噶嘛。 唔系嗱，真嘅。日本做得好嘅地方就系同你讲，因为日本嗰种唔好麻烦到人嗰种文化，冇搞到人。即系我唔想俾人话，记住个重点唔系真系咁高尚地，我唔想麻烦到人，而 是不想被人话，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那其实就算以前没有路上禁烟都好啦，你都会见到其实大家都会尽量避埋一边，可能喺啲自贩机侧边鬼祟祟，或者喺便利店门口点点点，唔系抽叶员先至好啊！抽叶员我有嗰两个吸烟室啊，如果即系你老乜禁烟，屌我咪连嗰百英汽水钱都唔 Q 俾你赚咯！我心谂我发现即系。我哋以前早跑人方面，即系旧年都好似有讲啦，即系话老麦突然之间发神经，全日本禁烟。 而家日本系 日本老麦全面禁咗烟，仲要讲紧系公布嗰张 statement 嗰日系迟嗰张 statement 嗰日子嘅。七月几公布话七月一号生效。 最明白点解老麦做唔掂日本？ 系抵佢扑街死，真噶！因为你作为一个休息嘅地方，你好简单样嘢。而家落车都仲有铺， 仲有 唔系，记住唔系所有铺啦，已经，因为真嘅个趋势都系咁行噶啦，都系要你死噶啦，即系日本都系开，都系走向世界地扑街。 但落车我印象中好似仲有，我仲见到。 有嘅有啦，我上次都有，都话咯，我中意阿专员，嗱专员最有心嘅，专员最有心嘅，佢会调翻转头问啊。使唔坐低食支烟啊？系咪要过去食支烟啊？等你啊！嗰只即系专员嗰、那个，即系阿三郎姐啦，佢个日本人化嘅程度系去到呢度嘅，即系佢会有个 consideration， 有个考量，就系话我唔食烟啫，你好似系回想喺呢个时候食烟嘅，佢会甚至乎记得。最简单一样嘢，送我车，好玩到咧。佢会企喺个吸烟区外面，喺条界外面，同企喺界内面嘅我倾偈，等我食完支烟，我抌咗个烟头下火车站，咁样玩嘅。因为时代新宿嘅吸烟区，我肯定记得晒啦。阿专员都俾我训练到记得噶啦，我可以话俾佢听，我喺边个吸烟区。 你算唔算多咧？因为我印象中几多啊？ 其实系喺关节位度揾一啲滋扰到人嘅地方，佢会喺好在意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好多时都会喺交通站，即系车、巴士又好，电车又好嘅站附近，就会有相对比较大嘅站啦。当然， 有一个印象， 所有唔系嗱，你想我讲多少少，就系、是、其实个最重点嘅立论就系在于，我唔想你周围食，但系如果我一刀切同你讲唔俾你食，你就会同我反面，你就会嘈。我唔想你嘈，咁我就会考虑到你嘅感受，考虑到你嘅感受点处理啊？俾个毒气室你咯。香港机场曾经考虑过全面禁烟，我第一件事就系你扑街，你试下学服务员啦，你试下学中正啦。即系我好记得噶，我早 N 年喺中正。就系咁同你讲，扑街马蓉走去夠胆喺一个国际机场度禁烟。 哇！ 我同你讲，先进国家都冇几多个夠姜喺个国际机场度禁烟。 打交 啊！我绝对打交。香港全面商业楼宇禁烟，酒店都唔敢做啊！明唔明？好简单啫嘛。一个外来客人，佢喺自己嘅房间里面，喂，所以啲讲句，你酒店最好噶啦，吸烟层非吸烟层咯，再唔系半栋吸烟半栋非吸烟咯，即系有啲中意隔层，有啲中意分段啦、其实两个考虑嚟嘅，即系两，因为你讲个三手烟嗰个问题，残留嗰个问题，咁其实就理论上完全分隔最啱嘅。我成日都讲，我要死你唔俾我死，你系咪咁恶啊？你要么你就当白粉咁禁咗佢，咁我哋咪嚟玩下呢1930年代嘅美国。卡邦试酒成个游戏，你咪喺香烟度玩咯。点解全世界唔敢全面禁绝烟，当佢系毒品咁做？完全就系睇到美国禁酒嗰个游戏扑街扑到点啫嘛，系咪先？喂，讲真啦，好有部分西北欧国家对酒精嘅管制 个程度未必少得过香烟噶，又唔见搞到好似美国咁样。咁当然咪赶晒去隔篱饮咯。咁你即系我哋间唔中都会讲啦，呢、這个瑞典佬、挪威佬走过嚟饮到啤啤呼，即系嗰种。咁其实日本就系同你讲，诶唔好烦，我俾路你行。而唔系赶尽杀绝，而唔系攞住个道德高地就去赶尽杀绝、嗯。 而且有一样嘢我几欣赏就系、是、嗱，好应该其实都唔系，系2007年嗰时系我喺札幌啦。咁札幌车站个地下街其实好细啫，所谓地下，即系佢车站下面有一唔系外车站外面个地下街啦，即系车站下面嗰个所谓食即系饮食街啦。喂，好多眼处就有吸烟房，喂，有少少意外就。通常我以为会摆喺身边，但系 你去过，哇，你咁大 先摆咗中间嘅。 唔系啊， 即系惊你搵唔到咁样，我 唔系绝对系惊你搵唔到，因为反过嚟就系，因为日本有个少少嘅不成文嘅社会习惯咧，就系、是即使系禁唔禁烟都好，大家都会有个倾向，就系会喺车站、便利店，甚或部分嘅餐厅后巷门口或后巷吸烟。咁你变咗好简单一样嘢，我唔喺个车站当眼处整个吸烟处俾你，咪即系叫你班友仔喺我门口度吸，跟住我又要搵人去屌你。 唔好话日本啦，你香港商业楼宇禁咗之后，咪一扎人喺后门吸咯，一样道理啫。 我再下话后梯啊， 就算你香港啲商场都如是啦，你香港各大商场，你见到，对唔住啊。衰到讲緊係我有时真係喺某啲商场行过路过，係某啲连接位有少少见到街咋，已经鬼鬼鼠鼠嗰啲平台位呢，嗰啲其实严格嚟讲算三边围封嗰啲位呢、 嗯、 因为香港条例好扑街㗎嘛，三边围封就唔得㗎嘛，咁就出事囉。咁、嗯、但係 anyway 啦，即係日本人就系同呢个考量，佢唔系好似香港咁。香港就同你讲，唔好意思啊，你出街食我唔理你，出街食我管理唔到。咁你咪会出现好多我最讨厌嘅师奶阿婶咯，喺弥敦道拨手拨脚。我心谂，我哋要唔要去化验下你而家吸紧嘅各类废气？记住，你呢一刻吸紧嘅各类废气嘅毒性。高啲啊，定我嘅二手烟毒性高啲咧？肯定有得倾、 嗯。不过讲嚟讲翻啫，我自己已经系嗱，即系如果有啲地方，其实我觉得笑得冇咁好，即系话其实莫章一样嘢，莫章 message 咧， 唔使莫章 message。几乎所有我同你讲，我去过嘅日本大型场馆，咩些又好， 咩些话冇咁好啊？其实咩些，我发现都系差嘅。因为有名就，因为可能有名，我知我几个档嘅，你真系跟我 嗱，唔系因为我两边都去啦，真嘅。 我将个月差啲嘅。 我答你啦，因为我两边都去过，咁我就同你讲，其实系因为莫将真系，唔系啊，因为其实有名够集中啊，因为有名其实有名唔系咁大嘅咋， 系啊，好细 啫嘛。其实有名即系讲话什么逼西，其实唔系好逼 嘅 咋。 好简单就系、是、你睇啲闸可以冲咗去嘅，冲佢冲一个距离有几远咧？ 唔系，即系简单我就系、是、我可以喺五分钟之内由东跑去西，一头跑到一尾完。即系仲要讲紧系扭波咁扭埋啲纽闸喎。 系咯， 即系你讲紧系净系东两个、西两个、平台一个。我数得出嘅都有五个吸烟区，俾170,000人用，用翻一般人嘅讲法，当有10% 烟民，即系17,000人有五个吸烟室，仲要同你讲，即系而家讲话19-20万啦，我就当有20,000人啦，我就当有20,000烟民啦，嗰三日里面，每日即系7,000啫嘛，系咪、嗯？你啊唔 sorry， 一日嘅一日数，即系有20,000人去分。嗰五个吸烟室其实好足够，因为你唔系同时使用噶嘛，系、咪？ 佢话你唔入，话你又唔好似女厕咁样样打个假， 唔系噶，大家会排队嘅，其实大家会排队嘅。唔系你嗰日本人系，即系我自己都入乡随俗，我都知道一样嘢，就系、是、你唔可能偷鸡，因为真噶，嗰、那个执烟灰缸嗰个阿伯唔使等食 Q， 个执烟灰缸个阿伯就已经会埋嚟屌你噶啦，你试下夹出嚟啊！即系你冇得偷鸡噶、 嗯， 就算系吸烟。 室外的吸烟区，画咗条线喺度，你企喺条线入边向外吹都唔会人屌你。 咁我想问 你，踩出去一步就一定会人屌你。 咁木樽嗰个系边度啊？因为木樽我最一班就我咁问。 都系头尾，其实都系头尾。 唔怪得咯，因为咧每次我 唔系噶，因为你次次喺中间入啊嘛。 唔系啊，重点系因为咧头尾咧，关键就系中间啲人行去行，因为入往得太长啦。中间咧永远有两座纸喺度噶嘛。因为喺白，因为有两个出炉。 系啊，因为你明白一样嘢啊，莫将嗰个一条嘢咁长咧。我印象中，嗱，我先讲，因为我净系用过一头，我用嚟用去都系嗰一头。即大佬，我嗰啱啱嗰边嗰次去就系近嗰边啊嘛。 莫管到中间。 唔系啊，我近出边啊，因为我感觉上，因为我沿路下去，我都系嗰句啦。我喺日本就好简单嘅啫，沿路去边度，第一件事系留意沿路嘅吸烟室、吸烟区喺边。咁到我要食烟嗰阵，我咪行翻出嚟，行去吸烟区、吸烟室食咯。我又唔骚扰到人。咁如果系专员同我一齐嘅，仲好。喂，我去边度边度食烟，你继续玩得开心啲。咁如果自己一个咁唔需要你人啦，系咪先？如果系食烟嘅 friend 一齐嘅，诶、哎，过嚟食烟食烟。 因为我咁嘅就系、是。佢系因为四号管唔好管中间咧，佢设咗个香炉区俾你嘅。 O K， 我反而唔知道嗰度，因为我 有啊， 因为 咁样运法，因为好关键就 系你即系出边， 出面啊，喺出面有佢有个香，好似有个大有个香炉，好似红蜡仙炉咁样噶。 我早知我就出去啦，唔系对唔住，我行远咗，我翻去， 因为冇办法太远啦，一系行咯，因为嗰阵就系哇，大佬跑去跑到呕电啊，嗰几拉远啊， 五分钟， 咪就咁，再之后咧望张嗰度就有两个香炉嘅。我系有，因为整 cosplay 嗰区咧喺远远度，哇，香火鼎盛啊！ 我、你算吧啦，吸烟的 cosplayer 都唔会少咯。 咪就系我睇，咪就系你知喺 cosplay 区几逼噶啦，嗰条咁窄窄巷嗰度，跟住我喺咁多人里面仲望到嗰啲香火，哇！ 我成日都讲，我成日都讲，我见过最入型入格嘅 RO 祭司，仲要带住呢个双蝴蝶结，即系超可爱型嘅祭司。好可爱嗰只啫，我想谂，哇，竟然见到佢喺吸烟室食烟，我想话哇正，跟住但系我喺平台揾唔翻佢，唔系因为喺吸烟室你冇理由举机影， 梗系啦， 唔系对住打硬胶，好想揾我直头系又唔想俾佢以为我跟佢啦，特登放到好远，但系上翻平台已经见佢， 哦， 系啊， 你系冇彩啦， 冇计，咩嚟为啦，即系。简单讲就系日本就系一个会俾烟民生路，而又唔去俾，即系唔去太过分俾佢哋滋扰到俾烟民。咁所以咪叫分烟咯。但系呢个原则就系分。香港就系同你讲唔好意思，你出街食啦，跟住打交啦，跟住然之后我喺自己嘅物业，我自己开间铺，我请晒烟民得唔得？唔得，我自己抽气系统我唔供人，我呢个成日纯粹毒气室得唔得？唔得。咦，我觉得咁紧要嘅，我好似使用紧一件合法商品喎。 因为讲嚟讲吸烟，讲下呢嘢啊。其实日本啲交通工具几时开始唔俾食烟啊？日本交通工具 应该系2005年开始，咁应该系系唔系应该咁讲？全面咧就其实系应该好难去得到噶啦。除非你现役嗰架车喺呢十零廿年内退晒役啦，因为而家其实日本铁路嗰种扑街做法咧，就系同你讲冇噶，退役新车就向下收，即系例如好简单，我最简单就系旧年十月搭嗰两程新干线，就话俾你听啦，简单 ，Kotama 有吸。烟嘅车厢，乘卡吸得烟嘅，系唔系 green 卡，记住，我唔使俾头等钱。 咁好嘢啊！ 系，冇错，对唔住啊 ，green 卡先至冇得吸烟啊。 唔系话系搵到嘅吸，系有吸烟卡，因为我搭到新嘅线已经冇啦，我已经。 唔系，嗰个系 hit 卡呢，你梗系追 hit 卡呢搭啦。但系因为我喺正光落，我有权搭我他妈妈。你去大站嗰啲就梗係一定要搭 PKD 啦。问题係佢他妈同你讲仲有吸烟卡。嗰架其实只要普通电车嚟啫嘛，行快少少啫嘛，85K 啫嘛。PKD 就同你讲已经向下收一架，就係 车与车之间部分嘅卡与卡之间有吸烟室，那个吸烟室仲要系细到顶多只能够企三个人，而基本上冇人会同你争，即系简单讲就系去厕所排队咁嘅 feel。个吸烟室顶多企到三个人，但系只会有一到 maximum 两个人行入去食完即走。唔想同人逼，唔想闻人哋嗰隻牌子嘅烟嘅人，就好似等厕所咁喺出面等。咁、我都可以接受嘅，但系再下收咧，咪同你讲全禁咯。我先讲，我未有机会搭到而家嘅哪吒咪，我唔知哪吒咪仲有冇吸烟室，但系我估卡就应该冇啦，因为而卡呢都冇，你有乜可能哪吒咪有啊？ 因为我 举一个实际少少嘅例子俾你，就系新嘅 Skyliner， 即系新线嘅 Skyliner， 就同你讲冇咗吸烟值，而换咗车之后嘅旧线都应该会冇埋。 咪就系话而家你东京去成田嗰个零钟车唔使钱食到烟咯。 呢样嘢，因为我记得有一日 都有办法嘅，黏帽咯，但唔系巴士嗰黏帽啊。 自己租部啲帽啊， 系啦，唔系 咁你不如 Uber， 你不如直接搭架国平嘅京成，逐个站落车食算啦， 成本线咯， 冇啦。咁我唔系个零钟去得到成田噶咯， 两个钟到啫嘛， 唔得，对唔住唔得，唔系国平嘅京成本线都系个半钟啫嘛， 国平得定落车食烟啊，你记住， 系每次你都要等嗰八个字窗，记住，京成本线，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八九个字一班。 不过我讲多少少嘢，因为日本就食烟咧，我比较 surprise 嘅系好多大型连锁嘅餐厅咧，系设有比较毒气室嚟噶，佢密闭式嘅吸烟间咧 系 好正。 对唔住，系食嘅地方系呢个本身就系、是，喂，麦记本身都系噶，麦记啲鱼缸咪咁咯。 系啊。 喂，其实你边位嚟噶？ 啊，乱入嘅路人唔好理我啦。 哦、oh, ，OK，、 因为真噶，因为相比起香港唔系噶嘛，我最记得噶啦，当年某间即系未全面禁烟嘅食肆，某间新开嘅餐厅入到去咧，你食唔食烟嘅你，我同我坐非吸烟区同吸烟区咧，中间只不过隔咗一个到腰嘅屏风咯。 嗱，我先讲，我 N 年前喺呢个啡粉餐厅食过一餐咧，个唔系到腰嘅屏风，而系一个到。啱啱遮埋头嘅屏风咯， 都好少，即系起码你啲烟唔会直接喷到我先啦。理论上，理论上， 我中意嘅都仲系落车同老麦最兴嗰只咯，直接摆个金鱼缸。 系咯， 唔系我比较中意系我呢期过去，我呢期过去就系我 Dennis 见到系直接鼻塞啊。 扑街的啊，唔系系我他妈的 Mr. Donut， 我只喺 Mr. Don 日本嘅 Mr. Donut 食过一。自然佢他妈的，我第二次去佢老尾同我讲全店禁烟。 就喺我印象中，你想讲冇咗吸烟区咯？ 有，对唔住，我咪影过相咯。 咪而家讲紧，我今次过去几间都唔见有啦。 对唔住，应该系收晒皮噶啦，因为我去新宿嗰间系佢本来楼上系 应该真系收晒皮，我去到小樽都冇。 冇。 我咪嗰啲就应该系同你讲 cut cost 噶啦，唔系为 cut cost 啊。调翻转头，我食肆禁烟，形象又好，又可以顺便 cut cost， 何乐而不为？你閪你班烟民啦、啊！ 唔系、哦，讲起嗱，佢食烟食 咁，我咪以后都唔会去 Mr. 东啦。 喂，佢食肆食烟啦，咁我旧年十一月就去咗九州啦。咁我梗系去九州，你去试下去屋台大排档噶啦。因为去我见到好怀旧，你每一个大排档都系一个铁做嗰啲烟灰缸。 嗰啲牛奶麦啊， 系铁做咧，好残旧啲，哇，好怀旧啊！即系我咧喺屋台大排档冇啤酒，冇嗰啲烟灰缸，边似大排档噶？即系去到 唔系你冇个着住件米色嗰啲，即系嗰啲腰封嗰啲阿伯咧，即系仲要背心，跟住冻高只脚喺度煲住烟，怼住啤， 跟住成班上班族咁样喺度饮咁样。 咁但系收罗之国就梗系有啲咁嘅嘢噶啦，我觉得唔系好稀奇啫。 但系问题，但系我觉得咁先似风格噶嘛，即系因为就算东京咧，有个东京街头拉面屋台咧都冇啊， 系唔知系九州，我留意中所谓茶古风，我叫古风，我唔算古色咧。 古风， 古风啊，即系嗰种文化就系、是、大佬啊，即系酒吧唔俾食烟，傻啊错啊，即系讲咁 啦。唔系嗱，真嘅酒吧唔俾食烟，好简单嘅啫。我都系嗰句，香港酒吧咁冇记错，香港酒吧应该系2005、2006年咁上下，因为我记得系争咗一两年嘅。一2007年元旦就同你讲全面禁烟嘛、嗯，香港全面禁烟嗰日，我直头唔喺香港，跟住同你讲翻到嚟，扑街个世界变咗咯。因为以前就同你讲，我出街食饭有个诱因就系、是，有阵时同啲 friend 饮饮食食，食烟食雪茄都系 part of the deal。而家同你讲唔紧要啊，你叫我出去饮酒啊，搵间。有室外可以食烟嘅酒吧咯，搵间嗰啲有水烟食嗰啲酒吧咯，玩埋啲咁嘅嘢嘅酒吧咯。调翻转头，我食唔食水烟一件事，因为记住，水烟本身应该系比香烟重要健，系比香烟健康嘅，相对的健康嘅。但系最惨就系、是、你香港嗰扎潮流嘢，嗰扎系化学品嚟嘅，唔系正宗水烟嚟嘅，仲毒过香烟多多声。咁你咪即係鼓励緊班僆仔去做呢樣嘢囉。而家又话立例禁又话成哎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咋嘛。你即係嗰句你赶到絕佢哋咪去买返正宗烟草嘅水烟囉。你禁得到咩？又係回到最原点，你係咪夠姜將烟草商品变成非法？就係咁簡單嘅。做 ,do it! 咩嗱讲咩本啦。便利店其实便利店门口系吸烟区嘅， 依个 系所以叫明文定系非明文咧？ 非明文，绝对非明文。好简单一样嘢，23区已经系完全禁烟噶啦，已经系路上、街上 ，whatever 上，总之你喺室外嘅公众地方已经系一定唔食烟噶。有朋友的朋友罚过钱添。时代30000元，多谢帮衬。系啊，好禁噶。我喺新宿就俾啲斗擦类嘅物体咧，即系唔系腾腾转叔叔嚟嘅，就好过瘾地攞住个铁盒收咗我烟头。咁佢净系嚟收我烟头嘅啫，唔系嚟拉我，唔系嚟咩嘅。即系佢当然佢会同我用好日语腔嘅英文讲 no smoking。跟住。讲完之后，我、哦、得明，唔好意思。 我 仲 好啲嘅，佢 唔系，嗰、那个摆明就系、是，因为嗰下我系冇怀疑佢出现，如果冇，我走咗啦。 系因为你个样死鬼佬啫，同埋唔系，我系谂起嗰啲西片好兴咧，喺你口里边掹住担住支烟，然之后徒手啜熄佢嗰种 style 咯， 好型喎， 好型。 唔系，个扑街嘅地方系我睇唔到佢个盒，我自己踩熄咗支烟，跟住。佢先至第二个盒，喂呢度，哦唔好意思啊，咁我就喺地下执翻个烟头抌咗落去。其实咧，我想讲我身上扣住咗个烟灰缸。 啊呢样嘢， 咁但系唔紧要，因为喂呢个系日本嘅习惯，即系我喺日本，你都知噶啦，我长期扣住个烟灰缸就系、是、咁简单啫嘛。我中意嘅系嗱，你要讲日本吸烟文化，我中意一句，如无记错，嗰度应该系上野车站门口解说。分煙 Lulu 嗰個大大的區域所立嘅牌，係、直頭喺正個吸煙區隔嚟嘅，個牌好很大嘅，即係十幾尺乘廿幾尺嗰種啦、就好很大隻字地，我都睇到嘅字體，日英唔記得有冇中，咁我當你睇英文版啦，bearing a 但印象中係咁寫啦 ，bearing a Portable ashtray is not a license to smoke on the street in Ueno-ku. 即是你拿住个手提米缸不是可以在上野区街上食烟的执照。好正啊，即是对不住是讲明唔算整蛊，话定俾你听，我分烟法，你攞住个米缸都唔准食。我而家唔系针对你烟头问题，系针对你煲烟呢个动作。 唔系 烟头， 我从喺日本来唔系问题嚟噶，因为日本嘅除咗歌舞伎町之外，烟头其实唔算多噶。我印象中 烟头多唔多，我哋可以再斟酌。 因为讲紧 即系未知道系问题啦。 唔系，因为佢哋唔会大家当食。你记住，日本你如果要讲日本嘅食衣文化，除咗新宿，仲要歌舞伎町，你话斋，真系比较粗嘅人。甚至无系啲人入乡随俗，啲小朋友们都跟风地喺街上食，会多少少地见到有年轻人或古惑仔系列喺街上食烟。其他地方系同你讲未有分烟法之前都好少，因为骚扰到人啊，佢哋觉得骚扰到人，我成日都讲噶啦，骚扰到人嘅问题啊。咁佢就会同你讲唔好意思，我要食烟都好，我都会喺便利店门口。我头先讲咗啦，便利店门口或者车站门口，仲要企埋一边嘅，即系你唔会企喺个车站正中间门口阻住人行路噶嘛。咁咪缩到鬼鬼祟祟，食完就仲要，其实系大家有个羊群心理。我喺譬如话左边嗰个位比较鬼祟啲嘅，我就。大家都会喺左边食，食完咧堆烟头系会好整齐地系堆埋嗰一堆嘅，即系清洁叔叔婶婶清嗰下系可能一扫把就铲晒噶啦，佢唔使沿住条街扫嘅，咁解啫嘛，就系大家有呢个责任心，即系自贩机又好，便利店门口又好，都系嘅，啲烟头永远都系踢埋一堆，你好少见到好零星地。亦好少会见到孤独的一个烟头，破窗理论，嗰个位有一个人食烟，就会有一扎人食烟，嗰个位冇人食烟，就会继续冇人食烟，所以你好少见到单一个烟头，因为你好少睇到人开创先河，好简单，我上次去日本，我生日嗰日，新宿落雨落到狗饼咁。即系他妈的，即系我最讨厌嘅日本天气，就 exactly 喺我生日嗰日发生。咁啊喺某间便利店门口，好似系罗森嚟。咁我就或者扑街死啊，管你他妈的啦！即系就算有叔叔过嚟，我都唔理噶啦，照匿埋鬼一二个喺度食烟。我嗰头食，我嗰头点？嗰头就有个西装喺我隔篱开始食。到我走嗰陣，到我食完，因为我变咗继续避雨啊，我直头系行咗入去打咗个电话问专员，因为专员翻紧工，我要喺佢 lunch hour 同佢通讯。打完电话行翻出嚟，攞住支热辣辣嘅哥哥 T， 饮埋，谂住食多支烟，又一个西装佬停低食烟。即我食就有人跟住食，我唔食就好似唔觉有人食，完。日本人就系咁样噶啦。 嗱，讲到咗时间差唔多咧，其实我都未讲烟同埋你，即系讲话烟嘅嘢，即系净系讲食烟同埋烟都未讲嘅。咁我下一 part 就讲下烟同埋日本酒、啤酒啫。啤酒先，啤酒。日本咩 酒就唔屌你。 古灵精怪，古灵精怪就酒精类产品啦，即系嚟话啲咩果汁酒啊、柠檬酒嗰啲古灵精怪嘢。 啊，是鬼蛋。 OK 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